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追鱼 三 D 画新闻。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 3D 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上个礼拜这条朋友微信圈，估计每个人的屏幕都被刷了刷，而且很快，就跟病毒一样蔓延。我记得 我 是我 刷了呢， 真的， 我一转啊 啊啊！然后你肯定是批判的， 谁让你把我拉黑了？ 没有 没有，我支持啊。 你支持死刑、 啊、 是吧？一律 死 刑。哎，这个还挺好玩的，不像你。 对啊、 不像我呢，我这么爱憎分明。 没有，那天我跟圆圆聊了，圆圆就是说，你不判死刑，判无期，留着这些人干嘛呢？你在监狱里还得养他，花的是纳税人的钱，还不如一次这个死刑完了了事儿，这个省得给浪费国家的公补，是吧？ 哎，首先这些人是什么人？这些人他可是一票人，他不是一个人，都是集团犯罪。 你说的这些人是转发微信的 人还是你说清楚是谁？ 不是人贩子吗？说人贩子一律死刑吗、 哦？这个我觉得也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有些是一票人，有些就是单个的人。因为我前两天这两天也跟朋友聊，有些就是说他们家里面那个小县城里面的一个男青年，社会小混混，就听说哎拐一个孩子能挣好几万呢，就到那个广场上去就抓一个就要带走，然后就被当然就被群众给那个就给。当场拿下了，当场拿下了，不是举报，当场就拿下了，然后就扭送公安了，然后公安就审他说你想什么？他说我就听别人说卖个孩子能挣几万块钱，我没钱花嘛，我就想弄点钱花嘛，就这么 后来呢， 就这么朴素的想法。 他有判刑吗？按现在咱这呼吁就应该去枪毙了， 但他不是，他没有拐买成啊，他没有拐成啊，在拐的过程中被抓住了， 哦、 被逮住了、 嗯。 对， 你看他其实法律的这种。场合场景之下它分好多情况、 对 你比如说一票人他有什么主犯啊从犯啊、还有你被动卷进去的就好像赵薇演的那个角色是吧他就是很多很多种情况你说现在呼吁大家当然是我看绝大部分发的都是当了父母的所以你一提这个一会儿就上来 但问题是 他就宣泄要 有很多人是自己卖自己的孩子的有人是卖了女儿买儿子、他既是买的又是卖的所以你这个时候在判刑就很复杂你说你把他判了死刑吧他自己的孩子谁来养啊、 所以 国家养、国家把那个就判了那些那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钱省出来然后养这些孩子 哎，就是你们看到当时朋友圈里被刷屏的那一刹那什么感觉哈？我就觉得我记得我是去洗了个澡回来我说哎，这怎么回事就哪来这么快有一热点出来后来一看原来是个什么接力是吧这种接力我觉得并不 太没说接力吧 是接力 是接力 就是 不求点赞只求转发、 对什么我在重庆我支持什么什么什么、还有那条朋友圈截图就是要先枪毙后审判、就类似于这种 这是气话 对然后你看转发的人什么人都有还有的我平常觉得都是挺理智客观啊就不是很容易被 像我这样的 也不能是被也不能说被煽动吧至少说哎，看到一涌而上的时候你会缓一缓就他有的时候刻意要往后退一退我让我先看看清楚什么情况他不是一上来就哎，大家就是盲从好像但是这次我就发现有的人就是跌破我眼睛 但你怎么能够就那我觉得你也是一种贴标签就是你认为凡是婴儿 转 了就 是盲从是吧 盲从吗你怎么能这样一竿子打死呢我觉得也不是的 但凡所有人都在干一个事儿的时候反正我是这样我都会哎，这怎么了你会先第一个反应不是说哎，我也要去而是说哎，这怎么了你先想一想、 你们这个困扰我没有我把朋友圈关了我就不转发 我觉得不是但凡一人我从来不看人多人少我只看这件事本身是什么他是一个人也好还是全球的人都转发也好如果这件事不值得转发就不值如果值的话那就转我觉得针对这件事情以后就你会觉得这么一件事而且这么一件是非分明的事这还不是说有道德上的什么这些那些有什么难言之隐这就很简单你把一个孩子一个家里的小孩活活的从人家里拿走了拐带走了然后拿去卖了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就是犯罪嘛为什么为这么 这么多年来屡禁不止，而且还这个越来越有越来越猖狂的这种迹象，为什么呢？我觉得就是我的感觉就是量刑上肯定考虑的还是不够，不足以。 就是现在量刑它上限是可以去到死刑的， 对，是的， 它其实分很多等级的，是吧？ 对对对，我们一会儿请教了一位法学专家，他可以给我们讲。 对，主要是你觉得他这种病毒式的营销就一下子，而且呢，他们就说原来是一个什么什么。 婚恋网站干的， 我不觉得这是病毒营销，因为我完全、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那个 是 谁干 的， 谁发的，跟他也没有什么关系。 他做这个营销的目的是什么？ 对、 因为最早的时候，他们其实是一个类似于网页的一个小东西，下面会跟着一个链接的。只是后来再看到被朋友圈刷屏的时候，大家已经学聪明了，变成截图了。虽然我觉得是有人发现他是营销之后，把他故意改成了就截了一个屏，然后配上文字改成非营销，就没有人再让这个营销的链接给。继续下去， 转到我的时候，我完全看不到他的 source 在哪里，我就看到一张海报，就转的就是一张海报。 对对，他把那个原来营销的那个图给做成海报了，所以其实也就是说，大家有人知道他是营销之后，还是觉得他这个话说的是对的，所以还是要转。而且有很多明星就转了，什么主持人呐、明星啊等等的都会转，这就变成一个公共议题的实践了。这个事儿甚至惊动了联合国的秘书长潘基文，他还在这个 他也转发了， 对他没有，他做了一个回应，他说21世纪没有死刑的一席之地，我们必须坚决地表明死刑是不公正、不符合基本人权主张的。所以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你可能这个主张是对的，但是不能全判死刑。打击贩卖人口是对的，对吧？ 其实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是吧？你到底该怎么判？ 跟 你该死刑该不该废除？ 该存在不存在，扯得有点远了。 他另外一个话题，你说这种，我现在觉得什么议题你都可以站个队，是吧？就是支持和反对的都可以撕一撕。 对， 我就发现在微博上有些大 V， 他可能一个圈子的，比如说有些朋友他转了这个，但是同在一个圈子里，另外一波人他看不习惯，他就要点播转发这个点评，底下的那些评论就特别搞笑。然后一旦是反对这种一律死刑的，底下就说你这个臭公知，你又开始扯什么废除死刑。他说你换了，你要是被拐者的小孩的父母，你还不会支持吗？这个逻辑吧，看上去好像哎是哦，要是我是父母，我也希望你说那个什么杀人偿命，就类似于这种非常情绪化的感性的诉求就来了。但是你稍微再停一停，你发现即使他判了死刑又怎么样呢，是吧？这次你不能假设我就是贩卖者儿童的父母啊，咱现在还没发生这种情况，咱目的是说你能不能减少贩卖儿童这个情况发生嘛？就是说你要是死刑真的是废除了你要是死刑真的是执行了，是真的可以达到你预期的目标吗？很多很多的说法都说不见得，是吧？所以呢这个营销， 但也不见得，不，每个人都是猜测。 对，哎，真的是有报告出来了，就说死刑你废除之后这个怎么着，等会儿咱们再详细讲。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例子是不一样，就他是把很多别的案件来比较，就什么贩毒或者是盗窃、强奸、杀人这些，如果是犯死刑的话，能不能够有效的阻止这些案件的发生呢？并没有。但我这里一个坚决反对的这个一个观点，就是把拐卖人口、贩卖儿童跟什么贩毒、强奸这些放在一起比，好像他们是同类的罪，好像这一个道理在这个案件上说得通的，另外一个案件就能说得通，我觉得是说不通的，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罪。 所以你看这个营销挺失败的，现在的焦点全变成哎，到底应不应该判死刑，没有人在关注他到底是为什么开始做营销。 这说明他可能也干了一件还比较有公共意义的事儿。之前说你这营销到底是为了宣传啥哈，但也搞不清楚，你永远都不知道他的传播的资源点。 我也不知道，我是后来看到那个新闻才知道。 但是后来现在那个婚恋网站他自己出来道歉是吧？ 对， 说是员工自己所为。 对，切割嘛，就是临时工干的。 他也挺冤的，我觉得他是本来想宣扬一下自己的名牌品牌的，结果最后中间已经被这个篡改了，品牌没有宣扬成，然后造成了一件社会事件，造成了一个用一个时髦的话说现象级的事件。 真是现象级哈。那现在这种营销无孔不入，那大家好像也习惯了营销这种事情的存在，但是你尽管知道，你有的时候还是控制不住，你还会去转发哈。那到底我们从这个营销的这个层面怎么去理解？为什么大家会有这么样一个心态？那我们先要听到的这段连线呢，是来自于宗宁，他也是一位互联网的营销的一位专家，来听听看啊。他就说现在的网络营销看上去真的是越来越没下限了。 这个只能说从效果来说的话，它的转发效果达到了，但是从营销的目的来说的话，那你要看它到底是为什么，你要带了是带美誉度啊，还是带注册数啊？如果是为了带注册数的话，可能转化率第一是没有那么高，第二就是说，它这个利用社会热点嘛，这个东西很多企业都会去用啊，但是到最后的结果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嗯， 可能转发了100万，但是可能只有10000个人或者5000个人，甚至几千个人、2000-3000个人才注意到，是真爱网的链接，因为它这个营销和它这个网站本身是没有关联的，和它网站的属性是没有关联的，所以说这个转化率会比较低。 但是像这种类型的营销手段在业内使用的多吗？因为这个议题似乎是它是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甚至还碰触到了司法，而且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是非常有痛处的。您觉得这样的议题是不是应该用来被营销呢？ 我觉得一般这样的事情企业是不应该触碰的。企业更应该触碰的都是一些娱乐性的营销性的，不容易出现正方反方的观点的才好一点，因为这种观点嘛，肯定有正方有反方嘛，对吧？然后呢，就是说，首先站队的话，就会对企业会有一些不好，比如说你是不是喜欢韩寒啊，对吧？你如果站出来表态了之后，可能你会丧失另一部分用户对你的支持。另一方面呢，就是它存在很多敏感的地方，那可能就是和企业的这个本身的形象和企业本身的诉求是不符合的，所以说你拿这个东西做营销，实际上是把企业放在一个很危险的境地。比如说我们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啊，很多文章也在批判这个事情，那给企业带来的正面和负面可能是没有办法量化，但是这个会很麻烦。 后来真爱网也发表了一个声明，说它是一个员工的个人行为。那您觉得后来真爱网做的这个处理方式它好吗？ 这算是个基本方式吧，就是切割嘛。这事和我没关系嘛，临时工对吧？这个我们大家都比较擅长那个东西，最说这事儿是临时工干的，要么就盗号，要么怎么样？那这样做反正对他的形象没有什么正面帮助吧？你就起码是最起码也是管理不善嘛，对吧？但这个就算是个人员工的话，也对他自己的这个 KPI 有帮助嘛，所以他肯定是要带注册啊，或者带什么东西，然后就用这种热点，然后做了一个话题之后就引爆了之后给他能完成他的工作，但这个肯定也是有利益相关嘛。所以说我觉得他如果在处理上的话，可能是有一些欠妥当，道歉是应该的，然后再公布一下数据啊。这个事儿就是我们其实没得到什么好处啊，这样。 现在这种营销多吗？大家是不是经常很容易就陷到了微博上和朋友圈里营销的陷阱当中呢？ 对，是的，因为现在是你没有底线才能传播嘛，对吧？如果你有底线，做了一个很正义的东西，或者是你很严肃的东西，会没有人去参与这个事情。那你为了传播呢，就不断的刷新下限嘛，这也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趋势吧。反正你穿的少比你穿的还少，对吧？你没节操比你还没节操啊，然后刷三观，对吧？然后就这种利用这种热点啊，利用爱心啊，利用这个人性来进行转发和传播，这种情况肯定偶然就会有擦枪走火，是很正常的。包括之前我们讨论的问题，这都是一样的，就是有时候其实可能只是公关公司或者是他们的外企或者他们某一个人员突发奇想，然后觉得这个事可以，但是他没有想到会造成更坏的后果。所以说就为了完成他们的任务，就不断的拉低下限。 好，他也是觉得这个营销的目的哈，应该是没有达到。我记得咱们之前是做那个加多宝那期，就是被那个作业本是吧， 就烧烤事件， 烧烤的被加多宝玩坏那个，我记得也是连线过宗宁，他当时给的一个劝告吧，应该说他作为业内人士他的一个建议， 你尽量的少用这些容易引起两极分化， 嗯， 就是特别容易站队的那些话题和人物。 嗯， 他又举了韩寒的例子，我听那例子也是说的。 但是你看啊，但是他这边有一个矛盾的地方，就是你看所有现在我们所谓的现象级，其实我真是不知道这现象级什么东西，但就用了现象级的现象了，就是凡是能够引起巨大反响的，全是站队的。 对， 粽子的甜咸， 要不然你也不会吵起来。 对，粽子 吵不起来就没现象。 吃粽子要搞一下，然后是干什么要搞一下，然后这个豆腐脑也要搞一下，就所有这些都是明显的，而且最好就是二选一，不要超过二，三的话大家就已经开始分散注意力了，二选一的时候选一个就会引起非常巨大的反响。 所以它可能还是分这种话题的属性，就是比如说你说蒸个咸，蒸个甜，这也无伤大雅， 无伤大雅 是吧？你也不会， 听说有两口子为此要离婚的， 对 你永远不知道会这个煽动成深度情绪。 但是你要跟他干什么革命烈士，到底是真的烧死了，还是怎么着了？这个你就容易犯政治错误，所以这个风险性比较大，是吧？ 所以其实大家你看蒸的这些公共话题都是无关痛痒的。你说人判死刑，反正第一我的小孩也没被拐，第二我也不是人贩子，判就判呗。 第三法律也不归我立。 对，是啊，而且你喊完那个判完死刑之后，听起来好像我是挺正义的，我是站在正义这方，我为什么不喊？而且我的成本多低啊，随手那个一转发，哎，你看我做了一件正义的事儿，都有责任感。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的，其实我们觉得有意义，但是实际上呢？真的有意义吗？ 哎，这 但我觉得有意义啊！你像这次的话，大量的转发，不管你怎么定义，你说他们是群情激愤也好，还是群体无意识也好，大家开始讨论了吧？然后这个最高法也出来回应了吧？ 对， 那是不是专家下一步应该考虑，我是不是在立法上的确有偏轻，或者说有这个不够这个完善的地方呢？它的确是引发了这个社会的一个效应，而且我觉得你之所以有这么多人在转发，我不是说我因为我转发所以我支持他，我是说因为这么多人转发，你的确看到他是不是就不符合大家对这种案件的一种理解，就是你是不是宣传的不够？其实现在高法出来说，我们其实判的也挺严的，比很多很多其他的恶性案件判的都是从严从重去判的。那你是不是没有宣传够，没有让老百姓知道我们在这方面是抓得非常紧的？好，如果你宣传够了，大家还是转发的话，那是不是这个案件，这个还是觉得犯罪成本太低？ 我觉得是不是宣传的少？比如说，你现在再换一个别的议题，你说强奸者一律死刑，说不定有一大帮人他也说我支持。就是说，你这种议题在公共的舆论场上比较少， 我反对这种横向比，就是你把拐孩子动不动就跟强奸、吸毒、盗窃。比在一起，我觉得是不一样的东西。如果你这样比的话，什么都是站在，我不需要刑法，不需要，只要一条就好了，就死刑就好了，对不对？你不因为你之所以你这么多条，就是不同的罪，你要有不同的这种区别去对待。那为什么我反对把法这个死刑跟什么吸毒跟杀人放在一起？就是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恶性的，就是它首先它毁，就是它真的是一个小孩完全没有自主能力的，而且它是毁的是不是一家子，是两家子，甚至更多家庭。比如说爷爷奶奶姥姥爷彻底废了，很多人老人就死就上吊了，就是老人带孩子万一不小心被人贩子抢走，老人这个会愧疚一辈子，很多老人是因为此而上吊死掉的。那父母就别提了，就是整个人就废了，整个工作什么前途都没有了，就放下一切去找孩子。他造成的这种恶性的这种世界是非常非常广泛的扩散的。 好，这个圆圆跟我们讲了很多就这种情绪或者情感的来源，就是说 对 很多人都是深受其苦，深受其害的，所以我们就非常自然带来这种朴素的强烈的愿望是从何而来。那我觉得问题还是在于，就是有的人他愿望是他如果有别的渠道发泄，或者说我是深受其苦，但是我后来是你如果找着了孩子，或者说我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得到弥补，我就不一定全部会在网上你就随走就这么一发。我觉得这可能背后还有一些比较深层次的心理的问题。我们等一会儿呢请一位心理学家也帮我们分析分析啊，是唐映红老师，我们休息后来继续讨论。 欢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很多被可能圆圆觉得有偏见的，就是你随手就点赞转发的这些，我就看有一些的心理学家他们就分析说这是一种群盲的行为。 对， 就是你把这些群体的智商如果跟单个的这些人的智商比一比的话，他会觉得群体的智商是要低过于就一个中等智商的这么一个个体。那我觉得他说这话的言下之意就是说大家动手转发这是不是不太聪明的这个表现，圆圆肯定不同意了。这个 我觉得他有我个人认为你用这么一个转发的事件来确定他是聪明不聪明，我觉得这个判定的方式本身就是不聪明的。 嗯，好，但是他心理学始终觉得这是一种现象。那这个现象根源是不是跟大家的不同的心理状况是有关联的？我们来听听心理学家唐映红的分析。 这个事件它也可能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呢，就是说，首先是支持人犯一律死刑的这个东西，它反映了就是说大多数社会民众的那种对整个社会治理失败的一种焦虑和不安。 嗯， 那么焦虑和不安呢，可能都正好是这个营销策划切中了这个点，哎，然后呢，所以说造成广泛的传播。因为每天有很多营销策划，但是实际上传播不开，但这个正好切中这个点，所以就是说，它这个点本身比这个营销可能更能够吸引人们的传播，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是因为人们一旦去认同了一件事情，比如态度上我赞成，我支持这个，就是说对人犯一律，死刑。那么哪怕后来被证实这个只是一个炒作的噱头或者只是一个什么的时候，那么人们为了维护他的那个就是说是观点，那么他仍然还会坚持，因为否则他改变的话，他可能会就是说会也会带来就是说这种内心的这种不安或者。所以说这种情况下这两个因素的交织，所以说人们就会忽略掉这个是一个营销炒作，而且呢就是说仍然还是会去转发它，这个不奇怪，这个不奇怪。因为这个事情本身对于那个酝酿那么多年来，你看咱们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那么严密的一个网格化的一个维稳，就是维稳体系，我们能够把隐藏很深的一个就是说所谓的涉嫌寻衅滋事或者涉嫌传播谣言的一个匿名的一个网友可以迅速的把它抓到。那么我们如果把这个系统如果用到那个就是说抓人贩子上面，那不可能抓不到的呀。但是为什么不抓呢？像我们的其实这个问题就是民众的焦虑在哪里，就是在这地方我们很多时候不是说我们没有这个能力，而是怎么样，我们不去作为。但是我们又不能够对这种就是说这种权力不作为直接提出批评，所以我们就什么呀，所以就转而去斥责那些就是说对人贩子的惩罚不够严厉或者还不够残酷。所以就这么一个问题。 嗯，但是有人就说哈，这其实是用道德来绑架法律，用民意来倒逼司法。但是很多时候这个东西其实是符合法律发展的趋势的。也有人就说这可能是一种群盲行为。然后您是怎么定义这个现象呢？到底是不是存在的社会大众用这种民意来绑架司法呢？ 这种观点很可笑。在中国什么时候我们的立法考虑过民意啊？ 嗯， 根本就是这么没有一毛钱的事情，这个观点完全是很可笑的，那么如果去评价这个事情，其实从心理学角度和社会学角度来说的话，这只是一次周期性的情绪性的舆论井喷，这一次呢正好碰到这个点儿上了。那么实际上为什么会我们这个社会会出现这种网民也好或者社会民众也好出现这种周期性的这种情绪性的那个舆论井喷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在该发言我们去发出声音的时候呢，不允许发出声音。比如举个例子，就最近发生了好些事情，不管是那个庆安的枪案也好，还是坚利的沉船也好，包括就是说是那四个留守儿童的自杀也好，那么这些都不允许去质疑、去批评，都被禁声了。那么像这种被禁止的表达，一及到一定情绪的时候，他就找了一个点，他就会喷发出来。只是碰巧呢碰到了这个点，因为这个点的好处什么？为什么会井喷啊？就是因为这个点它很安全，所以不会被有关部门禁止。很安全，因为他直接指向什么呀？是人贩子，他没有质疑为什么我们的社会、我们的警察部门没说这个，那是很安全。而且这种舆论井喷，几乎来说的话，每个月当中，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像那个几个月前的时候，那个蔡京的那个纪录片，它也是一个舆论井喷，井喷的什么呀？因为他指责的是什么呀？指责的是那些不良的企业，他们怎么样的。或者说甚至来说的话，像去年发生的对暖男的一个讨论，它也是一个井喷。那么井喷反映的什么呢？像暖男那个事情反映的是我们这个社会很多妇女同志们， 他们对于婚姻和亲密关系的这种就是说是不安和焦虑，哎，他们透过这个事情来说，对低质量婚姻的这种不满，哎，透过这个暖男事件什么呀，来表达他们的预结的这个需求。那么像那个雾霾事件反映了什么呀？反映了我们对于环境污染的无助和愤懑，正好通过那个纪录片就喷射出来了。那么这个事情呢，对于我们是我们的民众对于社会治理的这种就是说是埋怨或者说是不满，也通过这个事儿就反映出来了。所以它只是一次什么呀？是情绪性的舆论井喷。 但是后来都出现了两极分化，就有人指责这是不道德不理性的，一律判死刑，但有人就标榜自己是正义的行为。那您是怎么看这种正义感爆棚呢？ 我们说如果这把非要把这说成正义的话，我觉得是很可笑的，因为这是一种根本不需要付出，没有任何不需要付出勇气，也不要付出任何代价，轻轻按一下鼠标的勇气。这种所谓的正义，这个东西是不成立的，因为真正的正义是必须要付出你艰辛的努力，付出你的命。但我们这个社会不正义的事情太多了。举个简单例子，那么像我们的那个拐卖儿童也好，贩卖儿童也好，有相当比例是什么呀？有相当比例是由那个就是说是亲生父母来就是高法发布数据嘛，就是亲生父母他们遗弃或者说什么的。那么为什么亲生父母会遗弃或者什么呀？是因为我们的一些政策有问题，不仅是有问题，完全是什么反人伦的。那么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还有很多机构，一些政府机构实际上在那种贩卖儿童，比如说像福利院和那个就是说是孤儿院，和计生委向当地计生部门勾结，然后的成批成批的贩卖儿童到国外去，这种事情都是在国外的报纸报道过的呀。但是我们的勇气，为我们的民众，没有谁敢把这个就是指向真正的源头，他们指向什么呀？指向那些人贩，而且人贩都是底层的呀，随便骂他们，把他们砍了头，大家满足了。但是实际上呢，这根本不是正义，这是什么呀？这只是一种宣泄。如果这都能谈得上正义的话，我们这个社会的正义就太可怜了。 他说这个轻轻点赞转发一下并不代表什么。 对。 但是如果万千的轻都点赞转发，我觉得还是能够， 我 至少媒体那些跟进了嘛。 不像那个春雨说的，还是代表了正义。当然你也不可能想象说，全国人民都点赞，这个立法就按照全国人民点赞这个来改嘛，肯定也不是这样的。但我觉得他至少给管理者或者是制定法律的人或者执行法律的人一个舆论方面的警告，就是说这件事情已经积压太久，不可以再拖下去了。 但是我的感觉是什么吧，现在的立法没什么问题。你看咱们刑法第240条，它这么规定的，拐卖妇女儿童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10年以上有期或者无期徒刑并且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且没收财产。它规定的有8种情形，它其实还也蛮就是有它的这个各个层级嘛。你当然不能说我反正就像你开篇举的那个例子，我只是动了这么一个邪念，我想去贩卖。那按这些义愤填膺的家长来说，我是不是参与了中间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我也最后也是判死刑。就是你在整个考量的过程中，罪和刑必须是相适应的嘛，才可以嘛。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到很多法学界的人跑出来，他们就觉得你要惩罚并不在于你惩罚的这个严厉程度，而在于你惩罚的确定性。就是说你是任何一个犯罪的我都逃不了。他说这个要好过于你任何一个犯罪的都是以极刑最大的这个惩罚。 其实我觉得 这个也是有道理的。 我觉得转发你说一律死刑，大家知道什么事情你一说所有全部一律永远，这都是扯淡的。 不对 的，这扯不说不对就是扯，你即便对你也不可能完全按照他来执行。 经不起推敲的， 对。但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比如说你判五年5到10年，大家想想，有些地方的这个收入是非常贫穷的，他可能一年就挣现金到手就是1000把块钱在手里，那他卖一个孩子可能能够挣到几万块钱。然后呢，那么如果你把他关起来关5年，他会认为这5年我在牢里面有吃有喝，还有人照顾我， 5年不够， 5年以后的话我出来我还干呢，对不对？为有什么这个对他有什么处罚性呢？我觉得处罚性体现不出来。 而且你看我们看到这个朋友圈嘛，他全文是这样的：我坚持卖孩子的判死刑，买孩子的判无期，偷孩子的判死刑。其实他里面也提到了说买孩子的，在这个朋友圈被炒热之前，其实大家已经在讨论是不是应该拐买同罪。因为咱们一直国家的法律可能对买孩子的判的刑是比较轻的， 没有判刑，说只要你把这个孩子弄来没有虐待没有伤害，就是没有任何处理的。 哎，这个我还真是有亲身经历过的， 亲身被 不是，就是我亲戚家，他算不算孩子呢？就是他已经成年了，当时，但是他智商有智力真的是有一些问题，就被人拐跑了嘛，拐跑到相当于是拐卖妇女了， 女的 就拐到隔壁县里面，这个当然也挺远的，然后呢，他就去那个村里给别人当老婆了嘛，但是。在那儿人家生活的特别好、哎就是比在他原来的家里其实他的生活环境是改善了、后来呢他生活安定之后过了很多年他居然带着老公孩子回来找我们了你知道吗、而且每年过年他都会给家里人就原来家里人打电话就生活完全是改善了所以有的时候吧就但凡是涉及人伦我觉得具体情况是非常复杂的、他们我看到有的人义愤填膺就反对这些水手转发的都说不定拐卖的小孩人家去到了新的家庭、人家生活的比原来的那个家庭好很多你现在你要再把现在的这个家庭再把孩子所谓的救出来其实是对他造成二次伤害 对 我觉得也很难说真的会有这样的情况 对我看到一篇文章他就写说这个如果说你解救被拐儿童其实是相当于二次拐卖因为这个小孩可能在原来的地方他生活的已经非常的稳定了然后尤其在小孩这个阶段你让他忽然又换一次生活环境可能对他心理上的这个创伤是非常大的、 当然咱不能这么说 但我觉得我反 对 这种说法、 道理是不对 我绝对反对因为正是你这种说法造成了他没有办法去、这件事没有办法推动、你每次都是以一种方式来作为借口就是哎，这个孩子但你也不想想在这个拐卖过程中还有很多死掉的呢、还有在被虐待的呢然后被剥削的呢然后被很有几个是被送去到一个更好的地方有几个是被送去到一个更差的地方呢、对你这些东西都没有考虑只是再揪住一点讲的话 对 的 但是就是说为什么你在中国会有这么大的市场是吧、好像在国外他们就会有比较成熟的那种收养的机制或者领养的这个机制、但是在 咱们 国 内也有啊是给外国人的以前经常你就会发现福利院的孩子中国人自己领养不了只能老外领因为中国规定计划生育嘛一家只能有一个你有了一个之后你就不能再领了除非是这个小孩早夭或者是他有严重的什么智商啊智力的问题你才能再领养而且中国有很多这个传统的地方是非常重男轻女的有了女孩之后一定想要男孩然后在这个可能自己又存在生育困难的情况下他们就没有办法只能再去买孩子 所以他这个市场你可以说环环相扣是吧你只是因为有了市场所以他才会源源不绝我这看到一个数据刚才唐老师也讲到了他说很多小孩都是被自己亲生父母卖掉的嘛这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学院的副教授李春雷博士他就把00年到13年间媒体公开报道133个拐卖儿童犯罪案例进行分析就发现有69%52%的孩子是被自己的亲生父母卖掉的无独有偶2015年1月份山东破了一个贩婴大案37个孩子被救警方震惊的是这些儿童大部分都是被亲生父母自愿卖到了人贩子手中我没细看啊我就这么想我估计是生活太苦 或者说不想养女孩然后想 要男孩真的是有可能 对 也包括对也包括刚才唐老师讲到的你像有些妇幼保健院或者福利院他会不会也间接财新网在几年财经杂志几年前做过一个很大的专题叫做邵氏孤儿他讲的就是这种题材的所以你很多时候你是不知道他的那个链条到底是怎么样运作我记得2年前吧大概是在陕西不是还有一个医生吗那个医生他不是犯了几十个小孩 但他就骗亲戚骗朋友说生下小孩有残疾帮你处理了、实际上就是拐卖走了 是吧 对、 所以这中间很多很多的角色可能得一个个去分析 这里面有一个需要厘清的地方就是到底这个小孩他的就是我们说他所有权所属权是归谁他有没有自己独立的吗但你像比如说在我们举其他国家例子美国14岁以下的这个少年儿童是不可以独自待在任何地方一定要有监护人、你父母出去要请一个保姆看着就是什么呢其实国家在照顾这些国家是一个对这些未成年人有一个终极的一个监护的一个这么一个权利你父母有时候如果你管教不当国家随时可以过来去干预来干涉你这个东西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儿童是国家的财产他不是独归你这个父母所有并不是说因为我生你养你所以你就归我所有我是卖你也好我是养你也好全凭我做主不是这样的 哎你这么一说我就觉得我有疑问哈我就想起来你说像旧社会就是我爷爷或者 或者外婆那一代，就经常会遇到什么情况，某某亲戚他膝下无子， 过继 是吧，就过继，那过继你说按现在的这个法律框架底下，他如果真的是给钱了，那他算不算贩卖？ 我觉得算贩卖。如果你是过继的话，严格说你是走法律程序，你首先要跟自己的亲生父母断绝关系，法律上。 嗯。 比如说你要走一个完整的程序，说你应该是先跟他断绝关系，把你送到孤儿院去。 嗯。 然后你在这个寄养的父母再，就是收养你的父母要再走一套法律程序，把你从孤儿院再领出来，再把你，这才是合法程序把你收养。 嗯。 当然这是现在法律上正常情况下可能什么都没有，就是你去明天加点包去你大伯家住去吧，就这样。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人为给他制造了很多障碍，就是比如说以前如果说过继是一种民间自发的合理合法合情的行为来解决膝下无子的行为，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已经把这个通道给堵上了。为什么？因为本身我们都已经一家只能生一个了，然后我们就没有多余的孩子， 没有多孩子给别人 了。对，多余的孩子给别人了。有时候我们生了女孩自己还想要男孩呢。我还看过一个报道是说福建那家，他们家有八个孩子，前六个都是女孩，生了第七个终于生了男孩，然后还觉得家里男孩不够又买了一个，然后就变成俩男孩六个女孩。所以你看其实中国一直有这种重男轻女的意识，大家没办法改变。我觉得你要想真的把这个拐卖儿童给杜绝， 意思就是说吧，他有的是主动是愿意卖孩子。 对， 就是说这个东西你有没有可能，我不知道在国外有没有类似的这种案例哈，就是他一部分合法化或者怎么样，就孩子也愿意、 啊、 孩子也愿意是吧，原生的父母也愿意，对方也愿意接受，也愿意付钱。 孩子怎么决定他愿不愿意？ 对，孩子他也不懂，万一他是吧大了他也有点 意识。这个你不要说远的，不要说乔帮主就是这样出来的呀。 是啊， 乔帮主就是他妈妈是一个大学生，然后生他的时候这个就是要把他，就是生怀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不要他了。 嗯。 然后那个机构就帮这个他妈妈找这些收养的人，然后最开始的时候是一对这个律师要收养乔帮主，然后结果B 超超了以后一听是个男孩，那俩律师就打退堂鼓了，不要了，说我们不想要男孩，我们想要女孩。结果是一对蓝领夫妇才收的乔帮主。 对 对 对，但是他们应该没给钱， 要付一定的费用，要给这个女生大概我估计当时我不知道几千美元的费用要给到的。 你刚说乔帮主，我第一反应的是那个 乔峰，我也是， 后来才乔布斯。但你看乔峰他也是啊，乔峰是他那个父亲临死的时候把他那个给那个扔出去，然后被那些去杀他父亲的人给这个收养嘛，回来就给安排了。你看他也是自愿送出去收养， 什么自愿，他都要死了是什么自愿。 哎呦，这个扯着扯着就觉得反正就是没这么简单是吧，也不是拍拍脑袋你想怎么执行就怎么执行。我听过阴谋论你知道吗，他说吧，这个婚恋网站他这次吧，他主要是充当了某些机构或者立法组织的这个急先锋，让他来测试民意， 试 民意，就说我其实就想废除死刑，我就扔一个东西看现在反应，废死刑， 这不可能， 让大家这个反应怎么样？对，当然了，这是我觉得这是多说之笑话。 我是编的另外一个阴谋论，他是来了转移大家这个视线，不要讨论香港的立法问题。 能讨论吗？问题是你放开也讨论不了。好，这个其实最根本的还是说，你大家情绪表达完了，你接着还想具体能不能改变，至少缓解就现在一些家庭的忧虑感。你别说内地的香港人他也有焦虑是吧， 其实我觉得咱们这种焦虑真的是来源于不懂法，你真的去研究这个法律，你就会发现真的咱们对这个拐卖儿童可以说判刑是最重的几种罪之一了。 是吧， 对， 就一个是说他们就有很多的研究嘛，就说你判刑的就是那个确切性和他无法逃逸，他要好过说判刑是枉重了枉严了判。第二个呢，还是说你要想解决这种困难，你不是说事后去判刑，你最主要的还是事前你要去怎么样去预防，或者我就干脆能把孩子找着了。那现在中国的 系统， 对中国的这种系统，或者他政府和各个民间和政府的配合又做得好不好，那等一会儿我们也来听听专家的这个解释啊，从法理上和从社会层面上一起来解读。三条话题稍后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我是樊醋， 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暨法学院的院长赵秉志教授的分析，也是跟咱们讲到现在我国的这个关于拐卖儿童的这个立法，它到底算不算严格？那法律层面上有没有改进的空间？ 我们国家的刑法典第240条规定了拐卖妇女儿童罪。拐卖妇女儿童罪啊，因为它是在特殊的时期里这个定了一个罪名了，这个罪啊应该说还是相当的刑法相当重的啊，刑法相当重啊，表现在这么几点。一点，这就是法定最低刑就是5年以上10年以下并处罚金、 嗯、 这个刑法其刑点甚至超过了故意杀人罪，应该说它还是不是轻了，还是过重了。 嗯， 其刑点就5年以上。第二个呢，就是说，他的最高刑，也就是说，有8种的严重情节的话，要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如果在这个基础上有属于情节特别严重的，是绝对确定的死刑，是死刑。应该说，这个罪的其刑点又比较高，最后还有死刑，而且这个死刑规定的是一个绝对确定的死刑，应该说。现行从立法上来讲，这是一个重罪，从起刑点和最高刑来看都是一个重罪，判的这个罪啊应该说是非常之重，它还需要合理的向下调整，并不是这个罪比较轻了。那么从司法实践中来看呢，据我们了解的有限的情况来说，这种罪啊这个除了有特定的从宽的一些情节的，比如说有一些的贩卖没有这个人数比较少，或者甚至是这个亲生父母参与贩卖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另外就是没有这个一些加重情节的，之外，其他的像拐卖多人的，或者有其他的严重情节导致的这个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啊，比如说人身的权益受到了比较大的侵害的，应该说都判了重刑。我们实践中也。不法判处这几年判处死刑包括死缓的一些案例， 嗯， 可能我觉得这个认为这个轻了呀，就是可能有些人他不是太了解这个法律，另外他看到一些个案的情况了，我觉得这是不太符合我们的法律和司法的情况。 那赵教授，除了有人建议说要加重拐卖的罪行之外，也有人建议说应该买卖同罪。现在目前的法律规定对买方他的判刑是比较轻的，那有人就认为如果买卖同罪，那可能拐卖人口的这种现象会得到有效的遏制，您是怎么看待这样的建议的呢？ 嗯，因为考虑到这个收买儿童的呀有很多是出于这个收养的目的， 嗯， 应该说呀，这个跟拐卖以后啊，这是完全的危害程度是完全的不相同的，所以说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的这种犯罪啊，确实刑法是比较轻的，现行刑法规定就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管制，但是如果这个收买这个过程中有其他的犯罪的。像这个有其他犯罪，像这个有对人身有限制自由、有伤害、侮辱等等情况的，要按照其他的有关的这个重的罪来处罚。有时候还是数罪并罚。大概人们说的说是这个收买了以后比较轻，甚至不处罚，是这样一个规定。就是我们的刑法典241条，即240条的这个拐卖妇女儿童罪之后，241条的，第最后一款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的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的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当时也是从这个。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利益出发的，也就是说不要的拐卖收买之后就是对他们在进行这个人身的一些限制甚至人身的侵害啊，所以当时有这么一个，就是如果说没有作为 解救，没有作为反悔原助地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就是说没有一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这次的刑法修正案九的就把这个改掉了，就是不是不追究刑事责任了，刑法修正案九啊，也就是说对收买的儿童的一律要追究刑事责任的。 嗯，所以现在 这个也是一个就是从严的一个修法吧。新修的刑法对收买拐卖的儿童这点是把他的就是规定比原来的要重了，就是不能够不追究刑事责任。 嗯， 尽管追究刑事责任可以从宽，但是必须一律追究刑事责任。就是说原来开了个小口子，原来开了个口子，就是说收买了你不作为对这个儿童的进行解救，也没有虐待儿童的，这样的话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是很小就开了个口子，现在把这口子也堵上去了。 嗯， 也堵上去了，尽管可以从宽处罚，但是一律要处罚了。 嗯， 原来就是原则上是犯罪的，个别的少数的情况比较轻微的可以不作为犯罪来处理，是这样一种规定啊。不能够把任何的罪都靠刑法来解决，把任何危害行为都靠刑法来解决，也不能说任何的罪不分情节都要判重刑，甚至要求判死刑。按照最高法院的这个介绍，近年来啊，拐卖的这种妇女儿童的案件的重刑率还是比较高的，接近了所有的案件有六成都是重刑的，应该说这是一种比较突出的这个严厉打击的犯罪，不能说这种犯罪实践中是宽纵的，这种看法是不妥当的， 嗯， 也是没有可据的。 好，这个我听了听，感觉意思还是说法律层面的问题不大。 对，其实咱们对这个法律判的已经挺重了。 嗯， 啊，我也听这个赵教授说，其实咱们相当于国外而言，咱们这个法律真的是挺重的，因为三分之二的国家世界上已经废止死刑了，而且在有死刑的国家，把贩卖人口这个罪判死刑的也不多，咱们可以说是特别的个例。而且他说，其实法律这一立法是一方面，重要的是大家要有这个防范意识。 嗯， 法律只是在事后作为一个弥补和补偿的机制，就是来判定他有罪，但是最重要的是事前你如何去防范。 但是恐怕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赵教授刚才没有提到的，就是说咱们中国的破案率到底有多高。 嗯， 就你会觉得这零六年，当然数据来源比较早，南都周刊它有一份名单，518个云南、贵州、广东历年失踪的儿童里面，记者也是一一核实，就是只有31个孩子最后被找回，按照这个比例的话，只有10%到20%的破案率。另外呢，2012年全国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立案超过了18000件，但是被侦破的案件不足4000起，破案率不足22%。所以就说这个数据是导致大家觉得你都抓不着，所以大家觉得我干了就干了呗，反正你也抓不着我。 对，这有一个比较新的数字，就是说这个2014年全国法院审结的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是978件，差不多1000件。2012年是多少呢？是1918件。2013年是1313件，就是逐年在有递减的这个下降幅度还是比较明显的。 嗯， 但是这是审结的，就是发生了。报案了，抓住了，然后判了。 嗯， 还有可能发生了没报案，或者是报案了以后没有办法抓不到，找不着人的，那就不知道是多少。 嗯，就是说现在你看，关键是在于预防嘛。就是一般的家长，我的有时候看的那些事儿都觉得气人。你别说远的，就近的，我几天前去那个深圳宜家，特别大的一个卖场嘛，人潮汹涌的，很多小孩就带着被爸妈带着去逛，你就发现那个广播里吧，就不时传来某某某某小孩的家长，请你们注意了，你们的孩子在服务台等着。 嗯， 你就听完你就觉得这父母他把孩子带出去，你说你都不看好，这真要是人贩子在那守着，你都别去怨别人，你自己首先没有尽到监护责任。 对，确实。 嗯， 所以你看，我们从这个实践上来说，我看到了这个公安部打拐办公室的主任陈世菊，他在微博上就说了，其实说应该分三点。 嗯， 第一点，立法肯定是要的，然后定死刑，震慑作用，然后追究买方的定罪，也是震慑作用。第二点就是我们要从源头上减少拐卖犯罪的发生，要减少买的需求，就是要让大家能够有孩子，然后这个你不管是怎么合理的收养还是怎么样，对吧？这个是肯定需要的。 嗯， 最后一点最重要的就是家长要看好孩子。其实很多时候这直接为什么你的孩子被拐卖了，就是因为家长没看好啊。嗯， 还有找孩子的过程当中，他们又是拿美国取经。他说他们 系统， 对，他们还有一个什么失踪应急体系，就说十分钟之内，他的各种什么媒体，就是多媒体的信息发布，什么广播电视、电子路牌、手机推送、社交媒体，你要是十分钟不行。 天罗地网，就是让各个每一个人都成为帮警察寻找线索的这个人。 对， 包括把这个车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车牌啊、举止啊、样貌啊什么都给公布出来，就是你的邻居任何一个人，你只要把这个孩子往公共场所一带，马上就会被认出来。 我就看现在有一些就是专门是在网上开始， 现在有一些 民间组织叫宝贝回家网， 有一些我最近刚看的是有一个 apps， 一个新的 apps 叫回家还是叫什么，就是它是随手拍，就你看到了你觉得可疑的小孩你就把它拍下来， 尤其是那 些 乞讨的， 对， 是吧，这真的很难说。所以说你先不要去到这个立法修改立法的这个阶段，你单纯是民间或者现在警方或者是破案这些，你就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些工作可以去做，至少你说找孩子这个过程是不是可以做得更漂亮一些呢？好，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陈宇， 我是圆圆， 拜拜 拜拜。